今天起，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举行。近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对辖区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周边酒店开展专项检查，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虚标定价、哄抬价格等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提醒消费者，如果发现价格违法行为，请保存好相关票据凭证，及时进行投诉举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来关注寒潮天气。为了应对本轮大风降温，京能所属北京热力集团目前已经启动11台尖峰锅炉，为市政热网补充热源。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从这个观火孔里就能看见锅炉的火焰燃烧的情况，它是根据外网的运行工况进行调整，需要我们对大网进行补热的话，然后我们启动尖峰锅炉。 京能所属北京热力集团西马供热厂的两座尖峰锅炉24号早上6点启动。热力集团马家铺供热服务中心副主任李维介绍说， 它启动以后整体来调整北京市的东部热网的工况。从现在看，我们现在尖峰锅炉的供温呢是106度，能保证居民家中的室温达标。我们接到集团的总调的指令，对温度跟流量进行调节，保证市政大网整体的运行工况。 北京热力集团供热生产部经理王佳明告诉记者，目前城市热网运行平稳。截至记者发稿时，热力集团已经启动了11台尖峰锅炉，其他锅炉房也增加出力，及时补充因为低温造成的热量损耗。另外，应对25号可能迎来的本采暖季最低气温，各部门也做好了应急预案。 城热网最冷的时候供热量大概在78万吉焦到80万吉焦，如果按照我们的供热能力来讲呢，城热网可以保到-12.5度。 市城管委供热办副主任胡迪介绍说， 我们也向全市的供热单位发布了降温预警通知，要求供热单位根据这次的降温情况及时的提前升温运行，确保居民家中室温达标。 时隔不到一周，北京再度迎来了寒潮天气。医疗专家提醒，寒冷天气4类人群谨防身体失温，包括老人、婴儿、户外长时间停留者和酒后人群。 发生身体失温时会出现哪些症状呢？专家提醒，成人发生身体失温时会出现寒战、虚脱、思维混乱、记忆丧失、言语不清和产生睡意。婴幼儿发生身体失温时会出现皮肤鲜红色和发冷症状。如果这些症状出现其中任何一个，请及时测体温，如果体温低于35摄氏度，需立即就医。 北京世园公园首届冰雪嘉年华活动昨天在北京世园公园中国馆前开幕。嘉年华活动呢将会持续到明年的2月28号，横跨元旦、春节、元宵节3个传统佳节，贯穿了整个冬季。 接下来，北京世园公园还将陆续举办国际冰雪雕塑大赛、龟瑞湖自然冰场冰上娱乐项目、永宁阁新年登高祈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市民打造精彩欢乐的休闲旅游集聚地。 记者昨天从通州区了解到，明年5月1号，城市绿心公园内一座建筑面积大约6600平方米的网球主题酒店将会对外开放，成为副中心网球运动新地标。 这座网球主题酒店为原东光实业保留建筑改造而成，主体为5层，经营业态为网球中心加网球运动主题酒店，通过网球中心举办的国际和国内有影响力的赛事来带动酒店及整个公园的客流。 旅游服务平台飞猪近日发布了2021年度10大旅行关键词，周边游、红色旅游、机票盲盒、大西北、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电竞酒店、屯旅游、退改、冰雪旅游以及河南话的种入选。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红色旅游一直是热点，其中00后红色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320%。觉醒年代、革命者、长津湖等影视作品的热播也带动相关目的地城市和景点人气攀升，长沙、湘潭、南昌、遵义、延安等城市成为红色旅游热门目的地。 我们再来了解一组与冬奥相关的新闻。12月28号到31号，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将会迎来国际训练周。训练周为北京冬奥会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的最后一项。记者了解到，目前场馆的各个方面都已经准备就绪。 作为北京冬奥会系列测试活动的最后一项，截至目前，本次训练周已经收到八个国家和地区的31名随队官员报名。此次训练周将在为期4天的时间内，对赛道、靶场、打蜡房等相关设施展开测试。 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奥委会每季度一期的官方杂志《奥林匹克评论》12月专门出版了中文特刊，封面故事聚焦了即将开幕的北京冬奥会，表示北京已经准备就绪，开启冬奥会新时代。 文章提到，北京冬季奥运会将会众星云集，届时有代表90多个国家地区奥委会的约2900名运动员齐聚一堂，参加7个大项和15个分项的比赛。北京冬奥会也将成为有史以来性别最均衡的一届冬奥会，不仅女运动员的人数多于往届，占总参赛人数的比例从2018年的41%增长到45.4%，女子小项也创纪录的增加到46个。 我们再来关注新冠疫情，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继续在全球扩散，传播到更多的国家。马耳他、阿尔巴尼亚当地时间23号分别报告了第一次发现奥密克戎毒株。同时呢，这一毒株的快速传播导致西班牙、加拿大等国新增确诊病例数急剧增加。 英国卫生安全局当地时间23号发布的新冠病毒最新研究报告说，与德尔塔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传播更快，但确诊病例住院风险更低。有证据表明，接种疫苗加强针后，对奥密克戎毒株有症状感染的保护效力会有所改善。 英国政府当地时间23号公布的最新疫情数据显示，英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近12万例，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截至本月16号的一周内，英国估计有140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这是自2020年秋季有可比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 英国国民保健制度国家医疗事务主任波伊斯此前警告说，随着奥密克戎毒株席卷全国，英国卫生服务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多项研究显示，英国需要尽快开始更严格的新冠疫情防控限制措施，以防止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媒体速览。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本市2022年32件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确定，涉及老旧小区改造、房产证办理难等多方面。 北京青年报关注，2022年春运1月17号开始。 新华社消息，我国完成对科技进步法的修订，健全科技创新保障措施。 今日节目早知道。 先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北京新闻7点开始播出，重点关注蔡奇在金融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更好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首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妇女权益保障法将迎来大修，这也是这部法律施行30年后的又一次重大调整。草案明确，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从消除招生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到尊重女性的家庭劳动，再到加强女性人格权益的保护。修订草案回应了多个社会热点，相关内容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今年9月，国家出台了整治虚拟货币挖矿的通知。但是前几年呢，比特币以及网上挖矿是非常的火爆，某公司投资千万请人挖矿，谁曾想一年下来只获得了18个，诉诸法院之后还败诉了。近日，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宣判了此案，这起案件也是北京法院第一例认定比特币挖矿合同案。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一周演出信息和游园提示，欢迎您收听。 生活小贴士。 为了进一步减轻新生儿出生之后在院期间可能发生的医疗费用垫付压力，市医保局印发关于婴幼儿医疗费用报销有关问题的通知。从今天开始，父母一方为本市户籍的新生儿出生之后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个人只需要缴纳自付费用，无需全额垫付医疗费用。 新政策出台后，父母一方为本市户籍的孩子出生6个月内，可由孩子亲属向住院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申请实时结算备案，并签订参保承诺书，实现住院医疗费用实时结算。 备案需提供婴幼儿父母本市户籍户口簿、身份证等材料。 婴幼儿在本市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备案当次以及以后住院医疗费用，可按本市城乡居民基本要领医疗保险住院标准享受报销。婴幼儿备案实行住院医疗费用实时结算之后，亲属应当及时的为婴幼儿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手续，并且按照缴费的标准一次性缴纳相应年度的医疗保险费。婴幼儿出生满六个月之后没有办理参保缴费的，不再实行住院医疗费用实时报算报销。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9.3摄氏度，目前本市仍处于寒潮和大风蓝色预警中。今天白天天气晴好，北风依然在线，气温持续低迷，最高气温仅有-4摄氏度左右。入夜以后气温将骤降到-11摄氏度上下，加上风寒效应显著，朋友们出行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措施，并注意远离广告牌及高大建筑，谨防高空坠物。同时生活中要特别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自采暖用户还要谨防煤气中毒。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6、7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 总的来说呢，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9.3摄氏度。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1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1级，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34，降旗时间是16:55。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加持超峰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昌平一农村集体供暖第一年，村民反映遭遇天价供暖费， 一个月花完了5000块钱，你这个价钱太高了，这老百姓承受不起。 市民反映房间温度只有12摄氏度。第三方供暖公司表示，按合同签约温度来。 人家不说都18度还是19度来着？昨天回去我看只有12度。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为了响应环保政策，近年来北京不少农村地区不断推进冬季煤改清洁能源取暖工作。不过近日，有多位昌平区北七家镇白庙村的村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2021年白庙村由烧煤取暖改为集中供暖。但让村民们没想到的是，供暖花费竟然高达上万元，这让大家难以接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今年3月份，白庙村的村民们接到通知，包括白庙村在内的10个村今年冬天采用集中供暖。集中供暖后将通过村民家中新装的热计量表实时显示使用信息。村民们表示，因为听说集中供暖环保安全又经济实惠，接到通知后大家都踊跃签订了合同，并按规定预存了不少于4500块钱，但没想到刚刚过去一个月，预存的金额就花完了。 一个月花完了5000块钱，我这又充了5000块钱呀！你这个价钱太高了，这老百姓承受不起。 天价的暖气费，哎呦妈呀，都不只是5000块钱，我这个一个月想方设法得让它少走点热量，还得7000多块钱、8000块钱一个月。 村民张女士告诉记者，她有两所房屋，一个200多平方米，一个100多平方米。之前一个采暖季，4个月烧煤取暖花费1万块钱左右， 但按照目前的采暖方式，仅是这处200多平米的房子，一个冬天就要花费20000多块钱。 一冬天4个月，才花了10000块钱左右。现在阀门开不了那么最大值，别为有点流量就行了，要不然这老百姓真花不起这个钱。 村民们告诉记者，他们与供热单位签订的供热采暖合同上显示，每宗宅基地享受27506个平价字，平价热费为每千瓦时3.2毛，超出部分采用阶梯热费，每千瓦时4.4毛。部分村民认为，之所以出现用热总费用较高，就是由于用热单价过高。 平价的是3.2毛分多点，溢价的是4.4毛。为什么人家呢有1.6毛的，就比人家超出一倍？ 为此，村民们多次向村委会反映情况，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为了了解情况，记者也致电了属地白庙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今年新换了以后，可能他费用都高。我们那次上那儿来调查了这事儿，我们也反映了，但是也没有什么回应。 记者也将问题反映到了北七家镇政府的新农办。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回复说，集中供暖由区农业农村局统筹。于是记者联系到昌平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供暖工程这块是几个部门联合一块弄的，您可以问一下我们这个负责人，那到时候他给您回吧。 在等待回复的同时，记者也联系到了白庙村的供热单位北京永安热力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说，用热总费用和多种因素相关。 那个表它是自动上传数据的呀，它这东西跟你的房屋的保暖性啊，你房的大小，你自己的调节温度的运维情况，各家跟各家都不太一样。 对于村民们提出的用热费用过高一事，北京市有无相应的收费标准呢？记者就此咨询了北京市发改委价格处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居民供暖国家给予一定的补贴，但是白庙村属于非居民供暖，没有补贴，费用相对较高。 我们当前定的这个价格，居民的话是就是在2001年定了之后，就一直这个供热价格都没有变动过。然后非居民的价格呢一直在调整，居民是有补贴的，非居民是没有补贴的。平米的供热，居民缴的费用是不足以支撑它的成本的支出的，但是非居民的当前是交的这个价格是足以满足它的成本的。我们认为当前的价格还是合理的。 发稿前，昌平区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联系到记者表示，集中供暖前，能源单位北京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工程人员曾对热计量收费进行过长时间测算，结果显示目前的定价是科学合理的。 因为农村地区嘛，它没有正经的一个收费的标准做支撑。在2020年或者是2019年的时候，京能集团就对这个事儿呢进行过一测算，就是制定了一个用多少花多少的一个政策，也就是现在出来的这个热计量。 这名工作人员指出，之所以出现用热费用较高，是由于农村宅基地面积过大，而根据这样的现实情况，按照热计量收费已经是最经济实惠的办法。不过他同时表示，家中确实有困难的村民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村民们有疑问也可以向现场值守的供暖指挥部人员咨询。 承受不了经济压力，政府有专门扶贫的这些政策，我们集中供暖的现场指挥部专门的一个专班在回复老百姓的这些诉求，包括镇政府和村委会也在做大量的工作，不是说就不管了。 记者查询发现，农村地区煤改清洁能源后，群众反映花费过高的问题并非在北京一地发生。环保采暖的初衷无可非议，但如何在政策落地的同时兼顾民生、照顾民心，或许是更加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对此，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单晶晶指出， 能源结构转型是一定要转的，转型过程中如何过渡好，怎么来尽可能的减少对居民百姓生活的冲击，一个是政策的扶持和鼓励，第二个呢是清洁能源的更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推广。 北京市艺术传媒职业学校公寓位于海淀区聂各庄东路10号。近日，租住在这里的李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公寓供暖效果一直不好，尤其这两天天气降温，室内温度只有12摄氏度。李先生说：“ 那屋子实在冷得不行，就根本睡不着了，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容易被冻醒。我最近买的温度计一测，一看只有12度。” 李先生告诉记者，公寓属于集中供暖。他们一次性给物业缴纳了1800块钱，但温度却一直没达标。 集中供暖就把钱交在一起了，也不知道他们的物业把钱交哪儿去了，交了多少才搞的这个温度呢？人家不说都是18度还是16度来着？昨天回去我看只有12度。 为了了解情况，记者首先联系了李先生所住公寓的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操场里面那个管道漏水，他要再修管道，所以这供暖这几天可能应该都会冷一点。